多年啊，没听斯琴格日乐的声音了。 对，但是真的好棒，好清澈， 厉害。就这种人，无论什么场合，他不会在乎扩音系统是不是好啊？ 啊， 话筒是不是干呐、啊？不会、 哎、 ，never。 其实就是好的唱功是就不挑话筒， 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。 嗯， 对着大自然歌唱啊。 是的， 今天我们要去大自然非常漂亮的广西哈、 嗯。 广西大家都了解是壮族自治区了哈，简称贵。一说祖国的南疆，首府就是南宁了哈。从东至西分为分别于广东、湖南、贵州和云南，竟然好地方。 当然了， 真 的是灵秀的一个好地方啊。南屏北部湾，面向东南亚，西南与越南毗邻，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。 没错， 对，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。 是 全自治区，聚居 了 太多了，这个壮族、汉族、瑶族、苗族、毛南、回、京、彝、水，这个彝老 等 等啊、那奇特的喀斯特地貌、灿烂的文物古迹、浓郁的民族风情，使得广西独具魅力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。 还没去过呢。 啊、嗯，你去吧，真的很好。 没去过， 对， 你去过没有？ 我去过呀， 去过了、 广西，你体验一下那个少数民族的风情，真的很不一样。 热情， 对， 古朴，充满了， 对， 哎呀， 而且人家那个就是他的少数民族的服装， 是是是， 特别漂亮， 老沉了感觉， 啊，可沉了，就是戴上之后，哎， 自动减肥、 哎，对，哎呀，我顶不住， 你这个头围是无几的， 对。 非常漂亮， 对，真的是非常漂亮， 团结一行哈。 嗯， 老说这句话大家都了解，从我们上学到现在一直说到现在的桂林山水甲天下， 对， 对不对？ 小时候就听过 桂林、是桂林呢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、历史文化的名城，风景绝对独特。 嗯哼， 漓江两岸啊，风光秀丽，空气那是无比的清新。 对， 我们有这个雅兴泛舟漓江，看十里画廊，惬意无比啊。 嗯， 喀斯特地貌陪伴着我们，风光也是相当惬意了。 是的，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，美食，我们经常午间很多的朋友去吃饭，桂林米粉。 对啊，桂林米粉里面加点酸豆角， 对呀、啊， 加一点酸笋，加一点牛肉， 卤的东西再加一点啊， 是的， 卤蛋、卤豆腐干，哎呦， 哎呀，非常的， 再加一份， 好吃， 嗯， 是的。 饿了吧、啊、 饿了啊。桂林市呢地处南岭山系的西南部，平均海拔是150米，并不高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。遍布全市的石灰岩经过了亿万年的风化和浸蚀，形成了千峰环立、一水抱城、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。 哎呀， 被世人誉为是桂林山水甲天下。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景点， 说了说了， 这个咱们得说一说， 有什么 象鼻山、南溪山、龙脊梯田、印象刘三姐、兴平古镇、蝴蝶泉、独秀峰、七星岩、芦笛岩、明代王城、荣湖等等， 还有一个等等的， 还等等， 有的是啊、到桂林来玩啊，最佳季节每年4到10月份，7个月的时间，您可以选。 哎呦，您随便去，但是提示大家，就是如果要是盛夏的时候去，可能会很热， 炎热， 对，非常的炎热。 这个期间啊，有5、11和11两个假期，旅游的高峰。各位自己想想啊，想明白了啊， 想明白了啊。 气候适宜的桂林有很多的游客，所以最好避开这几个时间。 是的， 选择一个淡季出游，细细体味天下的美景。 我推荐是5、6月份的时候去。 5、6月份吧。 对， 6月份 六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了。 哎呀， 这个说到桂林山水甲天下， 一个一个分开来讲。 对，咱们就是分开来说，有一个地方，它呢可以排在全国十大古镇之一。对。绝对可以排进这个榜单，它就是阳朔， 漂亮的名字。 对， 周阳朔、吴阳朔，哇， 对，阳朔，这个名字真的很古典啊， 好听，好听， 很有韵味。 是的， 阳朔到底在哪儿呢？阳朔县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一个辖县。对，那位于漓江的西岸，距离桂林市区有65公里， 多好的距离。 对，那都说是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阳朔堪称是甲桂林 top one 呗。 对， top one。 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子。 你还挺意思，你咋这有区间呢？ 啊，是我这好，那的回来 我能想起来了、就一般把自己的家乡语言带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开心和欢乐的时刻。 是的，当然了，因为你想他这个阳朔你是见识过他的美景的， 对，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